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三页，倒数第三行，讲义是讲义四的第一页。由于三世平等法性，现在是讲佛的总别功德。佛的总德呢，是最清净觉。经中用佛的21种个别的功德啊，来解说总德。上次呢，已经讲解了前面8种个别的功德。现在呢，讲解第9种别德。由于三世平等法性，这是集五第九德。无著菩萨说是受记功德。请看讲义四的第一项。由于三世平等法性，世亲论云，即是受记功德。世亲菩萨解说由于三世平等法性，就是受记功德。受记呢，又称为记别，是佛的12分教的一分。记别是分析教理的意思。佛分析开示了甚深的佛法的密意，做了义说，这个叫做记别。另外呢，佛在弟子命中之后，记别弟子的得失与他往生处所的差别，也就是受记。后来呢，受记又变为佛为众生记别成佛的意思，但是跟此处说的受记功德的意思就不太相合了。无性是云，位于三世平等法性，能遍游摄，已于三世平等性中，能随解了过去、未来、曾、当、转世，皆如现在而受记故。无性菩萨说，由于三世平等法性，就是说佛能够周遍游摄三世平等法性的意思，已于三世平等性中能随解了过去、未来、曾当转世，皆如现在而受记故。那个平等性就是指真如，真如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中无有差别，所以它是三世平等法性。佛能够就近证得真如，所以能够随顺真如法性，解了过去曾经发生的流转世及未来当生的流转世，就如同他能解了现在所生的流转世一样的清楚明白，因此呢，佛能够受记。解云：无性自有两世，此则出世，未能了知三世诸法平等真如故，正知过未犹如现在，或即三世名为法性，正无差别，故名平等。圆策书解释说，无性菩萨对由于三世平等法性有2种解说。前面所说的呢， 是第一种解释，意思呢是说佛能了知三世诸法的平等真如，所以他能证知过去未来世就如同现在的事一样的清楚明了。在《金刚经》里头，佛告诉须菩提说，而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么《金刚经》的这个意思跟刚刚解释的意思是相同的。由于证悟法性的平等无二，所以对于过去、未来、现在三世无所不知。或即三世名为法性，证无差别，故名平等。这个是解说三世平等法性。三世就是真如法性，这个是就三世有为法不离真如法性而说的。那真如法性没有差别相，所以说是平等的，是这个意思。无信后世三世诸佛历有情事皆相似故，无信菩萨的第二种解说是以三世诸佛来解释三世。诸佛利乐有情的事业是相似而没有差别的，那这个就称为平等法性。这个是无信的第二世。清光世云，显示世尊即别三世殊胜功德，为即三世皆无碍故。后复次云，位于三世流转聚义，皆如现在分别无倒，故名平等。清光菩萨解释说，由于三世平等法性，就是显示佛能够即别三世事件的殊胜功德。佛能够分明了别三世的事件，因此能够没有障碍的即别三世的事情。那么清光菩萨又继续解说，就如同佛能够清楚了知现在世一切众生的生死流转世，佛也能够清楚了知过去世与未来世一切众生的生死流转世，所以呢，佛能够即别三世流转世，而没有错误颠倒，所以称为平等。如是诸论总有二世，一云三世即所即尽，二云三世为三世佛。综合以上诸论的解说，可以分为两种解说。第一种是三世流转世是佛所即别的境界，这个解说呢就包含了世亲的解释跟无信的第一种解释与清光菩萨的解释。第二种的解释是说三世就是指三世诸佛，诸佛皆作相似的利乐有情的事业，这个是无信的第二个解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其身流布一切世界，这个是己六第十德，无着菩萨说是与一切世界示现受用变化身功德。请看讲义四的第二项，其身流布一切世界。世亲世云，即是于一切世界示现受用变化身功德。世亲菩萨解说其身流布一切世界，就是佛于 一切世界示现受用变化身的功德。所以这里的身不是说自性身或者是说自受用身，而是说佛的他受用身与变化身。一位佛的教化区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这里讲的一切世界是指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中的一切的世界。什么是一个世界呢？一个世界就是以须弥山为中心，外面环绕了有七山八海，还有四大洲，在最外面是用铁围山围绕作为外扩，这称为一个世界。那这一个世界有一个日一个月，还有众多的星宿。那一千个这样的世界称为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就是一个中千世界，在一千个中千世界组合成一个大千世界。那一个大千世界我们就简称为大千世界，或者我们称它为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三千不是数目的意思，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三千就是指是由小千、中千、大千组合成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是由小千世界组合成中千世界，再由中千世界组合成大千世界，所以称为三千大千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大千世界。那这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少个世界呢？有十亿个世界，在制度论的卷七说是百亿个世界，有不同的说法。那么这是一个佛的教化区，佛在此教化区中的一切世界可以示现受用身与变化身来度化有情。这样说呢，并不是说佛不能到其他佛的教化区去示现。比如说佛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多宝佛就会示现在我们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所以他在适当的因缘他会来这边示现一下。教化区是释迦牟尼佛的。那我们临终念佛的时候要求生极乐净土，阿弥陀佛也会在这个世界示现，接引我们去极乐世界。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世界就变成阿弥陀佛的教化区了，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只是阿弥陀佛他来这边示现接引我们过去而已。我们看下面的解释。无性异同，为随所化遍诸世界示现两身利乐彼故。无性菩萨的解说跟世亲菩萨是相同的。佛随顺所教化有情的机缘，周遍一切世界示现受用身，度化大菩萨众，示现变化身，度化二圣与凡夫，使他们能够得到利益与安乐。清光是云：显示世尊，现从独使天宫来下殊胜功德，为现化身普于一切世界周主，同时留下入母胎故。清光菩萨解释说，其身留步一切世界呢，是说佛的变化身显现八相成道，从兜率天的内院天宫降生世间，来度化众生的功德。这个周主呢， 就是指四大洲，每一个世界都有四大洲。佛能够同时在三千大千世界中的每一个世界同时变化，进入母胎，实现八相成道，来度化众生。那这边就提出一个问题说，如经中言，无二如来俱时出现，若许一切占卜周中同时多佛出现于世，便为经言。有人提问说，经论里头说没有两位如来能够同时出现世间，如果应许一切世界的南瞻部洲同时都有佛出世，示现八相成道，便与经论所说相违反了，因为呢有许多的佛同时出现在世间。答曰：虽有多话而不为比，无二如来出现是言，由一四周设世界故，如二轮王不同出世。此中有颂，佛为系化身，多处胎平等，未显一切种，成等觉而转。回答说，虽然在一位佛的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中，有众多变化身的佛同时出现世间度化众生，但是并不违背比经论所说的没有二位如来同时出现世间的言教。为什么呢？因为经论中所说的意思是指一个四大洲称名为一个世界，在一个四大洲的世界中不能同时有两位佛同时出现世间度化众生。但是并不是说其他四大洲的世界也不能同时有佛出现世间度化众生。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呢共有十亿个世界，一位佛可以同时以十亿个变化身，每一个变化身在一个四大洲的世界示现八相成道，来度化众生，而不违背经论的言教。譬如说经论中也说两位轮王不同时出现世间，这个意思也是说一个四大洲的世界中没有两位转轮圣王同时出世，所以这个说法与经论并不相违。有寄颂说佛为系化身，我们解释这个寄颂，佛为系的变化身示现从兜率天宫降生人间，进入母胎时多处胎平等，在同一个时期佛也示现变化成舍利佛等弟子相，于众多的处所平等地进入母胎下生人间。为什么要同时化现舍利佛等众生呢？未显一切种，一切种就是指佛的一切种智，只有佛能够成就了一切种智，所以说一切种智就代表了佛的觉慧。佛同时化现舍利佛等声闻众，是为了彰显佛的一切种智是非常的尊胜，成等觉而转，等觉就是指佛的无上正等正觉，转就是指佛的八相成道度化众生。如果佛来度化众生没有二圣，就不能够对比出佛成正等觉度化众生的伟大，没有二圣智慧的浅狭，就不能彰显佛的智慧的尊胜。所以佛除了变化自身以外， 同时也变化二圣，共同的度化众生。所以你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可能是佛变化的众生？来这边是帮助佛一起度化众生的，也有可能哈。如是诸论，总有两事：一曰二生，二为化相。由以上诸论，共有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世亲与无性的解释，曰佛的受用与变化二生，来利乐众生，做这种解释。第二种解说是清光的解说，唯约佛的变化身而说的。看下面的经文：于一切法至无一致。这个是己七第十一德，无着菩萨说是断疑功德。请看讲义四的第三项，于一切法至无一致。世亲是云，即断疑功德。世亲菩萨说，佛对于一切法都成就了决定智，所以断除了所有的疑智。这个智呢，就是停止不前的意思。对于一法有疑而不能决了的话，就被这一法所滞留，不能究竟的明了。而佛的智慧呢，对于一切法都能明了，都没有疑智。无性是云，于一切境善决定故，非于诸法自不决定，能决他疑，非离决定，能断疑故。无性菩萨解释说，佛对于一切法的境界都能究竟明了，决定无疑，是于一切法至无一致。如果智慧不足，对于诸法自己都不能够究竟决定，而有疑问，如何能够帮助其他众生解决疑问呢？如何能够帮助他们明了诸法呢？因为远离了决定智，是不能断除对诸法的疑问的。真谛三藏解说，佛呢已经成就了四无畏的功德，所以佛自己决断诸法无有一致。又佛已经成就了四无碍变，所以能为其他众生决断无疑。所以这样说的话，讲法最好还是要有正量比较好。像我们这种用比量讲法就差了。清光是云，显示世尊断一切疑，殊胜功德，位于诸法以德能除一切疑惑，决定智故。清光菩萨解释说，于一切法至无一致，是显示佛于一切法已经断除疑问，没有一致的殊胜功德。因为佛已经证知一切诸法的自相与共相，得到了决定的智慧，断除了一切疑惑，所以呢，不再有任何的疑智。这个就是属于后得智了。如是诸事皆同断疑，以上诸论的解释意义都相同，都是解说佛已经得到了决定的智慧，于一切法都断除了疑智。 再看下面的经文，于一切行成就大觉，这个是己八第十二德，无着菩萨说是令入种种行功德。你看讲义四的第四项，世亲是云，即是令入种种行功德。世亲菩萨解释说，于一切行成就大觉的一切行，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三圣行者各种不同的修行法门，称为一切行。佛对于这一切的修行法门，都已经成就智慧，能够觉了，所以说是成就大觉。这个也是厚德智所摄属的智慧。四弘誓愿呢，是菩萨圣共同的誓愿，其中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因，于一切行成就大觉是果。佛已经成就大觉，即能教导三圣有情修学相应的修行法门，使令他们修学正法而得度，这个是佛的令入种种行功德。无性异同，无性菩萨的解释与世亲的解说相同。清光誓云，显示世尊于一切圣所化有情，能随所应示现自身殊胜功德，未变了之一切有情性行差别，如其所应现自身故。清光菩萨解释说，于一切行成就大觉，是显示佛对于一切三圣有情，能够随顺他们所相应的法门，示现自身所成就的大觉，来教导他们，使令他们得度的殊胜功德。未变了之一切有情性行差别，如其所应现自身故。这个性呢，是指种性，是有情所具有的三圣菩提的种子。行呢，是指与有情种性相应所应修的法门。佛能够周遍了知一切有情所具有的三圣种性与他们所应修行的法门的差别，并且能够随顺其种性与相应的修行法门，示现自身所成就的大觉，来教导他们，使令他们得度。这个与观世音菩萨的普门示现有相似之处。对于声闻圣的有情，说声闻圣的正法；对缘觉圣的有情，示现说缘觉圣的正法；对菩萨圣的有情，示现说菩萨圣的正法。如上诸事皆同入行，上面诸论解说的意思都相同，都是要为一切三圣有情示现说明相应的正法，使令他们进入修行而得度。再看下面的经文，于诸法智无有疑惑，这个是己九第十三德，无着菩萨说是当来法身妙智功德。请看讲义四的第五项，于诸法智无有疑惑。世亲是云，即是当来法身妙智功德，未知当来如是法身如来妙智。 世亲菩萨解释，于诸法智无有疑惑，是说佛具有妙智功德，能够知道众生未来能不能够升起三圣善法，其余的圣者也能够观察众生的善根，但是呢，有限制。只有佛有妙智，能够辨知众生的善根，所以佛能无颠倒地了知众生未来能否升起三圣善法，而没有疑惑。举个譬喻呢，说在金土矿中含有极细的黄金的粒子，在那个矿石里面，大家说都只能够见到这个矿土，见不到黄金，而佛在这个矿土中呢，就能够见到黄金的细粒。无信是云，为圣声闻言，此全无少分善根而弃舍者，佛或且犯知彼后时善法当生现证，知彼余生为少善根种子所随逐故。无信菩萨举了一个佛经中的故事来说明于诸法智无有疑惑。在佛世的时候，有一个被声闻圣的圣僧，认为完全没有一点善根而弃舍的人，佛观察以后就为这个人说法，使他现身证得出果的善法。因为佛在观察的时候正知此人在前世其余生中曾经种下微小的善根，而后呢，这个善根种子随逐依附在阿赖耶识中，一直到现在世才得以成熟。解云，如经中说，佛于一时在齐桓陵，有一乞人至比丘所请求入道，诸声闻等以宿住至观八万劫来，未有一念续向善根，故皆不度。圆彻书解释这件公案说，一时呢，佛在奇缘精舍，这时呢，有一个乞丐到比丘修道的处所请求出家修道，当时的众多的声闻的圣僧以宿命通观察这个乞丐过去世的善根，发现在过去世八万劫中，乞丐从来没有一念去向修学菩提的善根，所以众比丘都不愿度化他进入僧团。这个声闻的宿命通最多只能观察到八万劫。佛后则问不度所由，诸比丘等具报所为，于后世尊未说法要，得证出果。佛知道以后，便问众比丘为什么不愿意度化这个乞丐的理由，众比丘也据实的回报不度化乞丐的缘由。过后呢，佛就为此乞丐宣说诸法的要义，此人呢就依法修行，便证得了出果善法。诸比丘等请问所由，佛未说云，此人先是定光佛时做取柴人，至城门首见诸人等扫视至道，以待世尊。此取柴人问诸人云，至道何为？诸人答言，定光如来今日入城，故修道路。此取柴人闻佛名已，身毛皆竖，悲泣与泪， 不能自胜。众比丘听闻这个乞丐得到了出果这件事情，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过去八万劫都没有任何的善根，怎么能够现在得到出果呢？于是便向佛请问此人得度的缘由。佛为众比丘解说，这个乞丐呢，过去世在定光佛出世的时候，他是一个樵夫，收取木材来过生活。一天呢，他走到城门处，见到城中的众人在打扫在装饰整理这个道路，等待定光佛来城中弘法。于是这个樵夫便问众人，为什么要整治道路？众人回答说，因为定光佛今日要入城弘法，所以呢，我们整修道路。此樵夫听闻定光佛的名字，身上的汗毛都直竖起，眼泪夺眶而出，悲伤的哭泣，不能够自己的停止。照于其师利论的讲法呢，这个叫做尽性相。欲待世尊衣食所累，遂往入山，入逢一虎，搂而食之，未入口时，忘本佛名，但云城门守人，遂为虎食。这个樵夫想等待定光佛来见佛闻法，但是呢，他又考虑，如果今天不去取材的话，就没有衣食了，所以他便放弃见佛闻法的机会，选择到山里头去取柴。这是我们一般凡夫大概都会做这样的选择。听法的事情，反正有录音带，就还是去做世间的事比较重要。总是认为生命比慧命要重要，结果便失去了得度的机会。樵夫在山中遇到老虎，于是被老虎吃了。在这个老虎将要吃这个樵夫的时候，樵夫惊吓的忘了定光佛的名字，只记得在城门口要等待佛来。于是他口中便念言城门守人，念完这句话就被老虎咬死吃掉了。此人唯有此一念念佛善根，从定光佛是第二僧祇时，其此念佛后经第三僧祇及九十余劫，此一念善根方熟，故佛依此善种为其说法，得证出果。此人只有这一念的念佛善根，他从定光佛种善根的时候是第二无量劫时种下的念佛善根，而后再经过第三无量劫以及九十余劫，这一念善根方才成熟。释迦佛便是依此善根的种子为他说法，使令他证得出果。根据俱舍论光记说，声闻圣最快的话三声可以证圣道，最慢的话六十劫可以证圣道。那这个人所种的微小的善根，经过了一大阿僧祇劫再加上九十劫才成熟，远远超过六十劫。所以呢，我们不要想说那我就种一念念佛善根，然后我等他一大阿僧祇劫加九十劫可能可以成熟，还是多闻法多熏习善根，早点让种子成熟比较重要。 如此细种，二圣不知，佛能答也。二圣的宿命通只能知道过去是八万劫的事，再往前推就不可知了。而佛能够知道无量劫的事，这个人的善根种子种在第三无量劫前，已经超过了声闻众宿命通的能力。所以呢，声闻众去观察，以宿命通观察，不能得知他的善根种子。佛对于此善根的细种能够通达，所以观察以后为他说法，使令他得证圣道。清光世云，显示世尊妙善了达一切法智，能随所应，恒正教诲，殊胜功德。位于诸佛怀疑惑者，无有堪能随应教诲。唯佛世尊正见诸法，至善决定，能随所应，无倒教诲，无修废故。清光菩萨解释说，于诸法智无有疑惑，是显示佛已经究竟圆满通达一切法的智慧。因为佛具足了这种智慧，所以能够恒常不断随顺众生的所宜，给予正确的教诲。佛有此种殊胜的功德。位于诸佛怀疑惑者，无有堪能随应教诲。查这个大正藏，这边讲的位于诸佛怀疑惑者，这个佛字应该是法字。那么观察下文，用法字的文意相顺。位于诸法怀疑惑者，无有堪能随应教诲。对于诸法未能完全通达，还有所知障没有断尽，还有疑惑未除，则无有堪能对所有众生的疑问做相应的教诲。唯佛世尊正见诸法，至善决定，能随所应，无倒教诲，无修废故。只有佛已经完全断除了二障，圆满正见诸法，佛智善能决定诸法，无有疑惑，因此能随顺众生的疑问，相应给予无颠倒的教诲，并且佛能恒常教诲众生，没有休息或者停止。清光菩萨这样的解释接近前面的断疑功德，不过呢，断疑功德是佛的自利功德，那此处所讲的呢，更有利他的功德。无上诸论总有两事，一于当来，二通诸法。从以上诸论总结有两种解释，一于当来，第一种是世亲与无性的解说，佛于众生善根当来升起现行，没有疑惑。二通诸法，第二种呢是清光的解释，佛能通达一切法而恒常无倒的教化众生。好，再看下面的经文。凡所现身不可分别，这是几时第十四德，无著菩萨说是如其圣解示现功德，请看讲义四的第六讲。世亲论云，即是如其圣解示现功德。世亲菩萨解释，凡所现身不可分别，是说佛心不起分别， 而能随顺有情种种圣解，示现佛身的功德。无信士云：未随有情种种圣解，现金色等，虽现此身而无分别，如牟尼珠及消敌等，虽无分别而能现身，名不可分别，或可所现之身由无分别起故，于人不可分别。无信菩萨第一种解释说，佛能随顺有情对佛身的种种不同圣解，示现与其圣解相应的佛身，比如说示现丈六金身等等，又如同阿弥陀佛身金色，因为呢此土的众生以金色为贵，所以呢现金色身。虽然佛示现此金色身，但是佛心并不做要示现此身的思维分别，就如同牟尼宝珠一样，随顺转轮王的意欲而能变出一切的宝物，但是牟尼珠本身并无分别。又如箫笛等由吹奏者而演奏出种种音乐，但是箫笛本身并没有分别。原策书说，虽无分别而能现身，名不可分别。佛心虽然不作分别，而能随顺众生的圣解，示现各种的身，所以经文说不可分别。或可所现之身由无分别起故，于人不可分别。或是说佛所示现的身由佛无分别心而生起，其余有情不能分别佛身是如何生起的，所以说不可分别。无信复云：即于所化有情邪正具行中所因现象不可分别，于有情中现邪正等行不可分别，是邪正等行名不可分别。无信的第二种解释说，佛所教化的有情有邪行有情，有正行有情，也有具有邪行与正行的具行有情。佛在度化他们的时候呢，示现与他们相应的身相来度化他们。譬如佛也示现邪行有情，与其余的邪行有情一起的活动，然后借机来度化他们。那对于正行有情、具行有情也是如此的度化，但是我们却不能由佛所示现的身而分别佛是邪行、正行或者是具行有情。原策书说，于有情中现邪正等行不可分别，是邪正等行名不可分别。佛为了度化有情，在有情中示现邪行、正行或者具行有情，但是不可分别佛是邪行有情或者是正行有情或者是具行有情，所以说是不可分别。因为佛已经超越了众生，或者说佛已经超越了有情的境界，不可以分别佛是众生或者是有情，可以这么说。清光士云：显示世尊能证摄受无染自身功德，为诸佛身非是虚妄分别所起，无烦恼业生杂染故，如来身非是杂染所起，故不可分别。凡所现身不由虚妄分别起故，名不可分别。或可所现身非虚妄分别起故，于人不可分别也。清光菩萨第一种解释说，凡所现身不可分别，是显示 佛在世间示现佛身的时候，佛能摄受自身清净，非由杂染所起的功德。为诸佛身，非是虚妄分别所起，无烦恼业生杂染故。世间有情的果报身，是由虚妄分别心和烦恼相应，造作了杂染的业行，感得苦果的果报身。佛没有虚妄分别心，也没有烦恼，所以佛所示现的身，不是由虚妄分别心所生起的，也不和烦恼相应，所以佛身不是杂染的。佛身既然不是由虚妄分别所生起的杂染身，所以不可分别。下面原册书解释不可分别：凡所现身不由虚妄分别起故，名不可分别。凡是佛所现身，皆不是由虚妄分别心所生起的，所以说是不可分别，不可由虚妄分别所生的意思。或可所现身，非虚妄分别起故，于人不可分别。也可以这样解释说，佛所现身不是由虚妄分别心所生起的，所以其余有情的虚妄分别心不可分别臆测佛身，也可以这样解释。清光后世等大同无性，故彼论云：为佛世尊虽无分别，如牟尼珠，由诸如来增上力故，亦由自身圣解力故，见如来身如金色，然诸如来无有分别，无异分别，据说如彼。无分别者，无自性分别；无异分别者，无差别分别。清光的第二种解释与无性的第一种解释大略相同。在《彼佛地经论》中说，佛在示现身相的时候，佛的心事任运自然，没有分别，就如同如意宝珠自身没有分别，但是能够随顺转轮圣王的圣解意而变现出种种的宝物。那么众生能见佛身的因缘有两种，第一种是增上缘，由于佛慈悲度化有情的愿力，所以佛依着所化有情的圣解而变现出相应的佛身，作为增上缘。第二种是因缘，由有情自身对佛身的圣解力作为因缘，阿赖耶识呢变现佛身，因此有情就能够见到金色佛身的显现。然而虽然佛心能变现佛身，但是佛心无有分别与无异分别。原册书解释说，佛心无有分别是说佛心没有对佛身自体相的分别，说无异分别呢，是说佛心没有嫉妒种种差别的分别。原册书做这样的解释。又清光云：或彼同类不可分别。解云：此同无性，现邪等形，不可知故，不可分别。或可现六道身，不可分别，与其六道有差别相，名不可分别。清光的第三式是或彼同类不可分别，这个解释原册书给予了两个解说。第一个解说与无性的第二种解释相同，佛化身为正行、邪行或者具行有情来度化众生，但是众生不能了知那是佛所变化的有情，所以呢不能分别它是正行或者是邪行或者是具行有情。第二种解释呢，是佛示现六道有情化身不可分别， 因为呢，六道有情的数量、思想、善根、习性，所应度化的时间、应该度化的处所，都有种种的差别相。佛化身无量，来度化无量的种种有情，所以呢，不可分别。一良论云：视现化身、数量、相貌、时节、处所，并不可分别。这个依真谛三藏的解释啊，来支持前面讲的第二种解释。众生的数量啊，众生的意欲，以及众生的入道方便、众生入道的处所，都是无量的。所以佛随顺无量众生种种的差别度化他们，所示现的化身的数量、相貌、度化的时节与处所，也是无量的而不可分别的。无上诸说总有四事，亦云凡所现身不由分别，任运起故名不可分别。亦云于有情中现邪等情，不可知故名不可分别。上面诸论总共说了四种解释，其实呢，就是对不可分别有不同的解释。原册书呢，只列出了两种。第一种解释呢，是佛示现种种佛身，但是呢，佛心没有分别，自然任运随顺众生的圣解而显现。世亲的解释、无性的第一种解释以及清光的第二种解释都如同这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是佛为了度化有情，示现邪行或者是正行或者是具行有情，由于不可知是佛所化现的，所以呢不可分别这个化身是邪行、是正行或者是具行有情的差别。无性的第二种解释跟清光的第三种解释中的第一个解说都是属于这种解释。第三种解释呢，是清光的第一种解释，佛心没有虚妄分别，所以呢，佛身不是杂染虚妄分别心所升起的，称为不可分别。或者是其他有情的虚妄分别心不可分别清净的佛身，也可以这样解释。那第四种解释呢，是清光的第三种解释中的第二种解说，因为六道有情有无量种种差别相，那佛以无量的化身度化无量的有情，所以佛的化身不可分别，这样解释。再看下面的经文：一切菩萨正所求智，这是己十一第十五德。无着菩萨说是无量所依调伏有情加行功德。请看讲义四的第七项：一切菩萨正所求智。师亲是云：即是无量所依调伏有情加行功德，为无量菩萨所依，能作调伏诸有情事，此非诸佛以得自他平等更求此智，唯有诸佛以作如是胜调伏事。世亲菩萨解释一切菩萨正所求智，就是说佛已经成就了调伏有情的智慧功德，佛依这种智慧来观察所调伏有情的根性，刚强者要折服他，柔顺者要摄受他，调伏种种有情恰到好处。为无量菩萨所依，能作调伏诸有情事。菩萨呢，尚未求得此智，所以正在勇猛加勤求取此智， 因此说，无量菩萨正在学习此种智慧，作为依止。由此智慧呢，能做调伏有情的事业。此非诸佛以得自他平等，更求此智，唯有诸佛以作如是圣调伏事。众生的心事有我所知，所以相续不断分别自我与他人的差别相，称为自他差别事。诸佛呢，已经断尽了我所知，究竟圆满自他平等之。经文说一切菩萨正所求智，并不是说佛已经成就了自他平等智以后，在佛的果位上，佛还要另外求取这种调伏众生的智慧。因为诸佛在行菩萨道的，因为已经学习了这种智慧，来做调伏众生的事业。在果位上调伏有情的智慧已经圆满，而诸菩萨现在呢，在因为正在学习求取此调伏有情的智慧。总义是云：佛调伏智，即是无量菩萨所依，由菩萨加行见此正德，非佛所求，以佛以正，最胜调伏故。上文所说的意思呢，总而言之是说，佛已经成就的调伏众生的智慧，那这种智慧呢，即是无量菩萨要学习作为调伏众生所依止的智慧。这种智慧由菩萨在因为勇猛加行学习，而渐渐次第的由加行中正得此智。一切菩萨正所求智，不是说佛在果位的时候才正在求取这种智慧，因为佛在菩萨位中曾经修习调伏有情的加行，在成佛的时候呢，已经证得了最殊胜的调伏众生的智慧了。无信是云：为由无量菩萨所依，为欲调伏诸有情故，发起加行。佛增上力，闻法为先，获得妙智，异类菩萨摄受护主，辗转相续，无间而转，由此证得一切菩萨等所求智。无尽菩萨解释说，为由无量菩萨所依，是一切菩萨都要学习的佛调伏众生的智慧。得此智慧作为依止，就能够善巧的调伏有情。为欲调伏诸有情故，发起加行。菩萨为了要能够善巧的调伏有情，使令有情得到大的利乐，于是发起了学习佛调伏有情的智慧，这种加行。佛增上力，闻法为先，获得妙智。要学习这种智慧呢，要依止佛为菩萨说法为增上缘。好，菩萨要先从佛闻法，成就闻慧，再经过思慧修慧的加行，最后呢，终于获得佛调伏有情的妙智。异类菩萨摄受护主，辗转相续，无间而转，由此证得一切菩萨等所求智。异类菩萨在后文解释说，是没有登地的凡夫菩萨，以及不定种性的二圣有情。摄受是佛在世的时候亲自教导他们，叫做摄受。护主是说佛将涅槃的时候，佛护主其他的佛以及诸大菩萨 要继续的教导这些友情。由于佛菩萨辗转相续的教导无有间断，于是呢，地前菩萨及不定种性的二圣友情也能证得佛调伏友情的智慧，也就是一切菩萨等所求智。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佛菩萨对我们的教导是不间断的。可是要学习正法，或者是不学习正法，要去学习邪法，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不是佛菩萨决定的。于此事中，先是功德，后是经句。这个讲义呢，打成了此于事中，把这两个字调换一下，于此事中。无性菩萨上面的解说分成前后二段，前段解释无量所依调伏友情加行功德，后段解释经文一切菩萨正所求智。那么在摄大圣论呢，翻译为一切菩萨等所求智。无量菩萨所依者，世上无量所依，无量所依即佛智也。有说即是菩萨无分别智，归于调伏诸有情，直取心故，发起加行者，求佛智也。或可求菩萨智，虽有二事，求佛智为胜。这一段文是解释无性的前段释文，为由无量菩萨所依，为欲调伏诸有情故，发起加行。无性的这段释文是解释无量所依调伏有情加行功德的。释文中的无量菩萨所依，就是无量所依调伏有情加行功德的无量所依，也就是佛的智慧的意思。佛智是无量菩萨要学习来调伏友情的依止的智慧，这个是第一种解释。无量所依呢，也可以解释为菩萨的无分别智。在因位是菩萨的无分别智，在果位呢就是佛智了，这是第二种解释。释文中的为欲调伏诸友情，直取心故，发起加行，是解释无量所依调伏有情加行功德的调伏有情加行，是说菩萨为了要能善巧调伏有情的直取心，所以菩萨发心做种种加行，以求取佛智，这是第一种解释。或者说菩萨为了调伏有情的直取心，所以发起加行求取菩萨无分别智。金刚经里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呢，菩萨要先破相，求取无分别智，再来调伏有情。这个是第二种解释。那么这两种解释呢，以第一种解释求取佛智，这种解释比较殊胜，为正义。所以不要急着去调伏别的友情，先得到无分别智再说。自己没有得到无分别智，没有见法，急着去调伏友情，不如先调伏自己。下是经句：佛增上力，有菩萨闻法为先，获得初地无分别妙智，或可获得佛一切妙智，譬如一灯传燃千灯，地前异类菩萨即不定性声闻，独觉佛自摄受，佛涅槃时，附主于佛即大菩萨，一切善人，辗转令闻思修智，由此证得一切菩萨等，皆所求佛果智也。这一段文呢，是解说无性后段释文，用来解说经文 的一切菩萨等所求智，或者是一切菩萨正所求智。佛增上力是指依佛为众生说法的增上缘的力量，有菩萨闻法为先，获得初地无分别妙智，或可获得佛一切妙智。成就妙智的清因缘必须由菩萨自己修习加行完成。修习加行的次第是首先要闻法，修习闻慧，再修习思慧与修慧。凡夫菩萨呢，由闻思修慧获得初地的无分别妙智，成为圣位菩萨。登地了以后呢，再经由闻思修慧获得佛一切妙智。譬如一灯传燃千灯，一灯呢就是指佛。佛为众生说法，众生依法修行，就可以获得菩萨无分别智，最终呢可以成就佛智。这个就叫做传燃千灯。千灯呢就是指获得智慧的菩萨。传燃呢就是闻法修行的意思。经由闻法修行可以点燃其他菩萨的智慧。菩萨获得智慧后呢，又继续说法，点燃其余众生。所以呢叫做一灯传燃千灯。维摩诘所说经的菩萨品中，称这个叫做无尽灯法门。地前异类菩萨即不定性声闻独觉佛自摄受。地前异类菩萨呢，就是指唯有菩萨种性的凡夫菩萨。异类是一生之类的意思，一生就是凡夫，凡夫在六道中轮回，受种种别异的生命果报，所以叫做一生。又凡夫尚未证入圣地，所以称为地前。无定性声闻独觉，指同时具有二圣种性与菩萨种性的有情。这些有情呢，都在变化土。佛以八相成道，下生世间度化众生时呢，佛自摄受这些有情，为他们说法，使令他们学习闻思修慧。佛涅槃的时候，附主于佛及大菩萨一切善人，辗转令闻思修智，由此证得一切菩萨等皆所求佛果智也。佛涅槃时也附主了其他没有涅槃的佛，以及在世间度化众生的大菩萨。众生如果求生到其余的佛土，就由其余的佛继续的教导，譬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由阿弥陀佛继续的教导这些众生。如果众生还在此土的话呢，照地藏经讲，佛附嘱了地藏菩萨继续的教导这些众生，直到弥勒菩萨下生人间。这一切善人呢，继续教导这些凡夫菩萨与不定种性的二圣友情，让他们相续学习无有间断，使令他们学习闻思修慧，由此加行证得一切菩萨等皆正在求取的佛果智。世亲般若论，善护念者依根属菩萨说，善附嘱者依根位属菩萨说。世亲菩萨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中解释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是指根属菩萨，就是这个菩萨他已经用功修行，现在他有能力得圣道了，通常这个是指内凡位的菩萨。善附嘱诸菩萨是指善根还没有成熟，还没有能力得圣道的菩萨，这个就是指外凡位的菩萨。所以这里说佛涅槃时要附嘱于佛与大菩萨，继续帮助根未熟的友情学习闻思修慧，来求取佛果。无信复云，列摄任持 不定种性，声闻菩萨，故赞大圣，未显此事故，次说言，一切菩萨等所求至。解云：位列不定声闻等，令进去故；任持不定菩萨，令不退故。说大圣智，故法华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无尽菩萨又解说：经闻此述说，一切菩萨等所求智，是为了要摄受不定种性、声闻等，即任持不定性的菩萨，继续努力修行，所以要称赞大圣法的功德。为了彰显这些友情应该努力求取佛智，所以经文说：一切菩萨等皆应求取佛智。一切菩萨等所求智。原册书解释说：位列不定声闻等令进去故，任持不定菩萨令不退故，说大圣智。友情同时具有二圣种性与菩萨种性，称为不定种性。不定性声闻独觉，指不定种性友情中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友情。不定菩萨是指不定种性的友情中已发无上菩提心者，因为不定性声闻与独觉未发无上菩提心，所以为他们说大圣一切菩萨等所求智，使令他们能发心进去大圣。不定菩萨已发无上菩提心，怕他们退心，所以为他们说大圣一切菩萨等所求智，使令他们不退转二圣。故法华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这个是《法华经方便品》中的偈颂，长行是：如来但以一佛圣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圣，若二若三。在十方佛土中，诸佛为种种众生说三圣法，其真实的意义是在说一佛圣法。余圣呢，就是指声闻圣与缘觉圣；二就是指缘觉圣；三指声闻圣。佛说声闻圣与缘觉圣是方便说法，意在引领众生进去一佛圣。也有的地方解释说，二是指声闻与缘觉圣，三是指声闻、缘觉及菩萨圣。佛说二圣或三圣只是方便说法，只有一佛圣才是真实的说法，也有这样的解释。那么在法相中认为这种说法呢，是对五种有种性有情中的不定种性有情而说的，这种说法并不是对一切众生说的。下面无自性相品的时候呢，会解说这件事情。讲完好了。星光是云：显示世尊成就佛种不断，方便殊胜功德，为诸菩萨为令佛种不断绝故，勤修加行，非声闻等，是故佛智为诸菩萨正所应求，准此佛智以为所求，非菩萨智为所求也。金光菩萨解说，一切菩萨正所求智，是要显示佛已经成就能令佛种不断绝的方便智慧。这种殊胜的功德，菩萨就是佛种，菩萨求取佛智，佛法就不会断绝。菩萨行者勤修闻思修慧，种种加行，就能够令佛智不断绝。成就佛智以后呢，又继续的度化有缘众生，修习菩萨加行，使令佛种呢不会断绝。非声闻等，这个非声闻等呢，是指定性声闻与缘觉，他们缺少菩萨圣的种性，所以不能成就佛智。所以佛智为是有菩萨种性的友情所证因求，故说一切菩萨正所求智。如果依清光的解释为正义，前面所说的一切菩萨正所求智的 解释呢？一种解释是佛智，另一种解释是菩萨无分别智呢，就是以佛智为争议了。如上诸说总有两事，一者利他得，二者佛种不断即自利得。以上诸论的解说可以分成两类的解说。第一种解释是利他得，佛为了利乐菩萨故，为菩萨说法，使令菩萨发起加勤学习文思修慧，成就调伏众生的佛智。第二种解释是自利得，佛教导菩萨修学成就佛智，就能够使令佛种相续，无有断绝。这是第二种解释。那么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问题吗？ 法师阿弥陀佛。在前面有提到说，同一时间佛在一个世界，就他的就是视线一尊佛度化众生。那轮王也是嘛，那是算他们过去修的那个善业，就是在同一时间没有的。没有跟他相齐等的那个，可以这样讲吗？因为我原本问题是说，如果同时间两尊佛出现，会有什么问题产生？ 不知道谁是佛。如果同时两尊佛出现的话，就不知道谁是真的佛。 OK， 好，那。在讲到的讲义是配举五这边，就举一个例子说，提到说声闻的智慧，最多只能知道千八万劫。那这是普遍性的，还是讲？因为就算是声闻，他们之后还是有高低的那个。 最厉害的声闻只能看到八万劫。 哦，所以不能说普遍性这样讲。 很多声闻还没有神通 啊。OK， 好， 慧解说的那个声闻，他的禅定只有到味道第一定，连色界定都没有，他怎么会有神通？ 因为也有提到说，就是比如说舍利弗尊者，他是修了比较长的时间，对，那他智慧更高，所以他 是具解脱阿罗汉。 对，那其他具解脱阿罗汉也不见得能知道八万大劫。 不一定，就是看你的功力了。有的阿罗汉他是不愿意修神通的，也有。 所以不能说只要是阿罗汉，他就能知道八万大劫，不能这样讲。 其实不多阿罗汉能够知道八万大劫。 OK， 好。我问一下上次哦，其实跟今天有关系，就是。讲义三的那个配举六第十三项，上次是有提到说，下面最下面这边说。无性是云，所依无差别者，一切皆因清净智故；依要无差别者，一切皆有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是依要故。然后这边有解释说，在度化一切有情的时候，有分两类：自受用身是利益诸大善慧菩萨，并化身是利益。 他受用身是利益 哦，诸大菩萨。他受用身利益诸大善慧菩萨。那变化生利益反复于二生。那我们今天有提到说，还有不定种性的，还有就是反复位的菩萨，就是地权的菩萨。那它是归在变化生。 很简单，就是你证了初地，你就到他受用生去。 OK， 你没证到初地。 你挣什么都没用。OK，你没有挣到初地以上，你的阿罗汉都是在变化图。 那延续一下之前问的问题，就是，上次有提到说，我有两种智慧，根本智跟厚德智。那它名相是一个是根本无分别智，那另外一个是厚德无分别智。可是我们听后来我上次问的，就是那厚德无分别智讲的不是没有分别，它是。他讲的是无功用行，任运自在，本位众生应机随他说法。所以这两个名词是一样，但是它的定义不一样。那，因为如果证得无根本无分别智，记得约师因缘还有讲，就是它有六种不现嘛。然后有提到说。在讲根本智的时候，有提到说它是那个摄持即念，可不可以说摄持即念？可不可以讲说，就是佛的第八阿赖耶识，它已经转成清净无垢识的类似阿赖耶识的那个能够摄持一切清净种子的作用？可以这样讲。 摄持即念应该是妙观察智。 摄持心哦，是第六意识，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是对众生说法这一方面，所以它是属于后德智，不是根本无分别智。 根本是后德智，都是由第六识开始成就。然后他在继续修行中呢，然后把阿赖耶识中的杂染种子全部去除掉。那这个时候呢，第八识、第七识，还有前五识也都转移。所以你不能说根本智是第八识。因为证得根本智的时候是第六次， 他证得真如就是， 它是第六次的功用， 就是我所证得那个有另外一个名词是证得最极法境清净等流那个 在一开始证得是第六次，那你怎么说到最后变成第八次了？对吧？因是第六识开始。 OK，所以摄持即念是属于第八识，是属于后德智的部分。后德智， 根本智、后德智都是第六识证得的。第六识先证得根本智，然后从根本智出来以后，进入后德智。你这个时候第八识还是杂染的，第七识随着第六识在因中转，它的平等性质，但是没有什么，没有完全平等。OK，前五识跟第八识一样。 那之后就从根本智出来之后，全部都是后德智的作用。 你可以再去根本智啊。活到最后的时候，根本智跟厚德智已经不分了嘛。 对，他是一切始终觉知一切。 你到第五地的时候，就是南胜地，就是可以厚德跟那个根本俱行了嘛。 都可能回去要再听一听。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是不是那个厚德智又有叫道种智？ 那一切种智究竟是后得智，或者是道种智再加根本智？ 如果讲佛的话，一切种智的话，你要给它分的话，你可以把它分成是后得智也可以，你也可以说它是根本智也可以，因为讲一切种的时候，它就包括了一切智。所以我们讲佛的时候，他有时候不提一切智，他只说一切种智就是佛。那你讲一切智的时候，未必是佛，因为菩萨已经成就了一切智，但他没有成就一切种智。所以通常我们一讲到一切种智的时候，就是代表佛。那佛的话，这两种智慧已经具足了，但他如果要讲说一切智与一切种智，就用词太多了，所以他直接就讲说一切种就代表佛了。那既然是佛的话，他这种智慧代表佛的话，那么这两种智慧都可以讲。 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普门品上面讲那个真观、清净观，一切智慧观，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根本智、后得智跟一切种智？ 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就是你要这样配就可以这样配，你也可以做别种的解释，就是他的解释很多种，那么各位大德们对于这些就有不同的看法，他就会在不同的地方他会提出这些解释来。 所以都讲得通就对了。 讲到真观的时候呢，当然就可以说是根本智了，对吧？因为你很容易就让你讲到真如嘛，对吧？那就说观察到诸法的实相，那就是根本智嘛，对吧？那清净观就是说帮助众生嘛，清净心帮助众生，那就是什么后得智了嘛，对吧？真观、清净观，然后什么？ 一切，广大智慧观。 OK， 那两个加起来不广大吗？不然就是看你要怎么解释，对吧？你要怎么配饰它都可以。当然你也可以做别的解释。 谢谢师父。 师父阿弥陀佛。就是平常这里对这个于诸法智无有疑惑的，这里那个无性菩萨举的这个例子齁，起了一个疑惑，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听闻那个唯识二十论到最后面有论述到这个他心智通啊，是不是有真实的一个外面的一个他心智是我们心所能够圆虑的对象，是不是我们的心是能够清圆外境哈？那这个事情，那上一次，就是说我们是不能够清圆外境，好，是相似比堕出来的。那唯佛是它是显两境的存在嘛？好， 你不能说是比堕出来的。你不能圆它，但是你的心变现出来，这个就是限量。限量不是说我要圆你的心才叫限量，我自己变出来的东西，我圆到它就是限量。比度是说从语言文字上面去推论出来的，这些叫做比度。 那所以就是说，这里讲的就是说，这个起人至比丘所。请求入道，那他这观察他八万劫都没有一点善根，那请问这个是他所圆虑的也是犹如那个他心智的一样，是他是不清圆， 宿命通也是不清圆，就是他不能清圆你的心，但是呢你的心变现，我的心就随着你的心变现出来，然后我去圆取我心变现的境界。 太不可思议了， 不可思议，所以叫神通嘛。如果可以思议，就不叫神通了。所以佛不讲几种东西不可思议嘛，神通不可思议，对不对？禅定也不可思议。 对，那所以就是说，这里讲的是声闻嘛。那声闻，那也许他不承认这个阿赖耶识，但是他们承认有五表色嘛，所以但是他那个功能事实上不会因为你是阿赖耶识或五表色而有所差别。 是， 嗯， 解释怎么解释是一回事情，那实际的操作是一回事情，操作是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你可以用无表色来解释，也可以用心来解释，用 IES 来解释。那么，至于你的解释合不合法，那就是我们可以辩论，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会破他，说你用无表色不合理，你要用这种道理来破斥他。好，阿弥陀佛，那我们回向好吗？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